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立法会选举啊之后嘅第一集嘅大军阀，咁啊嗱，首先我哋要宣传一样嘢先啦。嗱，为咗咧，即系今年嘅选举嘅结果咧，就非常之出人意表地好啦，叫做系。咁所以我哋都要食住呢个浪咧，咁我哋即刻要搞网聚啊！啊，咁啊，因为嗱嚟紧近嘅就后日咧，咁啊，我知道阿昌咧就即系要慰劳啲匪类先嘅，即系匪类嘅一啲即系网友啦，系咪？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我哋自己亦都宣布咗啦，我哋喺个 page 嗰度宣布咗啦，就下个月廿二号，咁我哋就会搞一个三周年嘅网聚。咁啊，原本谂住早啲嘅，喂，原来发觉咧同旧年相比咧都系早咗一个礼拜嘅，原来系。咁旧年我哋就11月1号啦，咁我哋今年咧就10月22号咁样样。咁啊，今年咧就我哋搞多啲揭秘嘢啊，谂住系。咁啊，即系譬如就系话，诶，旧年 想卖个关子先啊，你 卖个关子啫，唔系都要嘅，因为要呢样嘢要大家参与啊。 哦，你不如讲净系大家参与嗰啲嘢先。 系啊，点解大家参与咧？因为其实我都希望大家开心啲啦，即系今年网聚，咁所以我哋即系吓。今年系即系选举年啊嘛，咁我哋都要搞翻啲选举啦，系咪？即系譬如就系话，边啲主持最受欢迎啊，或者边啲女主持最 sexy 啊，啊，边啲主持最搞笑啊，啊，即系搞下呢啲咁样嘅选举啦，吓，啊，即系我哋又做啲奖杯啊，呢啲乜嘢，即系做啲颁奖礼啦，咁样样。咁啊嗱。而家我哋镜头里面见到阿希啦，咁阿希咧，我哋系即系算系新主持啦。咁阿龙咧都仲喺度嘅，咁阿龙因为即系话选完之后咧要休息一排咁样样，系啦，听日 break， 咁啊要去下旅行啊咁样样，咁就阿希咧就会帮手就顶一排噶啦。 系 咁啊！除此之外，话希佢你自己本身都有节目嘅，你自己有做开节目嘅，系嘛？ 系啊，其实嗰个叫即系翻教会，翻到唔翻教会，其实都系啲宗教节目。 系宗教节目，即系 咁闷， 系屌爷捻嘅嗰啲系。 可以好好有兴趣，好有趣噶，唔一定好闷噶嘛。 我以为你喺度讲紧，我系道路真理同生， 但唔系呢啲啦。咁梗系 谁不跟随我，就将会即系乜乜乜咁咁咁啊！好大。 梗系讲下啲教会里边咧，有啲坏话，即系例如 黑幕 教。啲教會咧係唔俾一啲咧，即係信徒同非信徒拍拖咧。如果有啲信徒同非信徒拍拖嘅話咧，即係會即係棒打鴛鴦嗰啲咧，梗係講下嗰啲啊。 喂，呢啲係新嘅新教，即係基督教嗰啲，即係極端右派嗰啲諗法嚟嘅喎。 呢個係啊， 我以為你講緊阿何志光講嗰啲咧，即係話説 何志光可能都係講呢啲喎。 唔係啊，何志光有講呢啲之餘，佢亦都講緊唔知邊啲 佢有份棒打煙啫。 唔係啊，唔知邊啲牧師咧，即係攞住梁美芬張相就 J 嗰啲咧。 嗱 J 嗰啲我唔知，但係我知道有啲牧師咧，即係支持梁美芬參選啊嘛。最近有一個叫陳一華牧師咧，佢上一屆2012咧選過新西嘅。咁嗰陣時阿 Martin 呢就唔係 Martin 嘅，張達明就同佢做助選啦。佢今屆你知唔知佢支持邊個？ 邊個？ 李慧瓊子。 咁重口味嘅 張達明喎，張達明好似 港大法律系嗰個定係棟篤笑嗰個張達明。 張達明係港 牧師係嘛？定係 張達明係港大法律系嗰個？ 啊，算啦算啦，留翻你嗰個你節目慢慢講。 嗰個選舉經理啫。 O K。 但係參選嗰個叫陳一華，就係2012立法會新界西嘅。 留翻你嘅節目慢慢講。 不過 Andy 啦，即係嗱，呼籲大家，因為其實而家咧就華文書書院係嘛。都搞一个即系关注阿朱海迪啊嗰件事嘅一个联署啦，系咪？咁你花生台咧，自己我哋自己都有 share 嘅，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吓我们都是朱海迪啊咁样样，即系嗰个叫做系联署嘅行动。咁我知道即系网媒之间亦都有搞过嘅，即系我见到唔知好似呢个读媒都有搞，但系佢冇揾我哋，竟然系。咁唔緊要啦，咁佢冇揾我哋，咁我哋自己亦都可以呼下呢個叫做係華文書書院咁樣搞返過啦。咁除此之外，我見到阿林子健呢，佢自己亦都係即係好似基督教嗰咩團體呀都有搞過一個聯署嘅。 係咪快啲個老小教會呀？ 唔記得咗邊個啦。 我唔知佢係咪喺個老小教會裏面喎。 咁啊，華文主宣嗰個咧就係、是、叫台灣團體嚴正呼籲，就反對政治暴力，我們都是朱海迪咁樣樣。咁呢、這個大家即係關注啦，我覺得都好緊要啊，因為其實講真，喂，你諗下84000多票嘅票王，喂，你可以係完全係漠視呢個民意， 叫做係即係。喂，你真係當呢班人死喎，大佬！ 喂，證明咧，朱凱廸喺成個選舉工程裏面所講嘅官商鄉黑，係完全係擊中個問題嘅核心。 係啊， 喂，我哋選贏咁多次，或者選輸過咁多次，從來都唔會俾人恐嚇喺選舉過程裏面、嗯、好彩我哋係九龍人啫，原來做新界人係咁大鑊。 九龍人都有人聲稱佢自己俾人恐嚇。 啊，咁啊， 咁同時你咪見到周永勤。即係大家都分析過，佢係亦都係因為土地問題，所以先要棄選咁樣 嘅 啫嘛。 唔係周永勤就唔同嘅 case， 嗰個板塊移動嘅問題，即係轉裝啊，嗰、那個叫做係。即係你見到今年即係嗰個情況咧，即係你話選舉嘅情況咧，就係其實中聯辦其實係已經放棄完全放棄呢個自由黨噶啦，即係由佢自生自滅噶啦。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我都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何俊仁又好、陳偉業又好、李永達又好，甚至乎。即係好多民主派嘅成員咧，過去嘅日子裏面竟然係冇人俾人恐嚇， 因為佢唔敢掂呢啲嘢啊嘛。 佢唔係票源，係佢從來佢哋唔敢辣。 係啦， 同埋一講嘅時候，咪好似阿朱凱廸咁咯，咪即刻報警咯。 即係例如話李永達、何俊仁、李卓人、梁耀忠，佢哋基本上咧都係搞翻公屋嘅問題， 買佢哋怕。 即係費鬼事，你嘅一來你嗰啲票係少，因為點解你鄉郊都係少咧？雖然你嗰啲係貼票去拉都冇用咧，即係何俊仁嗰次喺個特別節目嗰度講，佢分嗰啲鄉郊俾我，我點去啊大佬？我入都入唔到，離遠就俾狗咬啦，係咪？咁我都費事搞啦咁樣。但係今次朱凱廸，因為由於佢過去嗰幾年以嚟， 八年啊最少。 即係不斷喺度踩緊呢一條界咧，作為選舉嘅工程。嗱，平時你踩呢條界，咁佢空你，咁咪即係停一陣咯。最多咪，因為你唔係競選工程裏面啊嘛，競選程你撳咗個掣就冇得翻轉頭㗎啦。你喺個論壇裏面又喐，係咪？最驚你當選完立法會議員，你有少少權位嘅時候，你繼續喐，我咪好大鑊。 嗯， 所以啲鄉郊佬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嗰啲都係冇文化嘅人，都係靠空嘅啦。咁打定電話俾你先咯。但你真係戇居，佢而家係立法會議員嚟嘅。 嗯， 你試下咁打個立法會議員啦。 嗯， 係一件好大鑊嘅事。 唔好話攞命啊，而係打已經好大鑊啊。咁但係而家佢話要攞命啊嘛，價都開埋啊嘛。有啲網友即係話叫收到 message 就話，即係已經開埋價㗎啦嘛。 嗱，我估咧，雖然我唔係做慣呢啲嘅人，我估啲鄉下佬都係空下啫。喂，要真係要請人去暗殺？即係我聽啲人講啦，即係大陸又唔知十零萬，即係越南又幾多萬咁樣，即係做嘅一定做到，但係跟住你係一件好好大鑊嘅事嚟嘅，阿爺都會撳住你啦。 嗯， 香港 即係我要喐周永康，我要喐呢個薄熙來，我都係用一啲法律嘅方法嚟處理噶嘛，我冇理由走去暗殺咗佢噶嘛。 嗯， 喂，呢个系文明社会嚟噶，乡下佬，即系你真系当咗傻噶， 即系变咗香港版江南岸嘅话，连习近平都好唔掂啊嘛。 冇错啦，你系唔可能喺一个国际城市里边做呢、這个，所以朱凱廸今次醒啦。喂，你第二次再恐吓嘅时候，你唔报警咧，你哋真系自己蚀底。佢真系走去黐下黐下，我十五万、廿万走去搵个越南仔过嚟，崩你一枪，我咪大镬，系嘛？或者搞你，搞你个细路女，佢好简单啫嘛。搞你个女你都大镬、 啊，但系其实照计，如果你话真系要攞你命嘅话咧，就真系唔会咁样恐吓你嘅，因为你恐吓你，喂，你咁样报警嘅话，咁啊咪全世界保护朱凱廸咯，依家。 唔系，但系你谂翻转头，真系 唔系佢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我哋应该喺个正常嘅自由社会里边所谓嘅免于恐惧嘅自由。 系。 喂，你谂下，我哋做咗廿几年，即系从来冇人敢打个电话嚟。即係再寄刀片嚟，除咗係你啲鄉下佬先咁癲嘅啫嘛。喂，共產黨雖然佢好多陰招要贏你，甚至乎係即係揭你嗰啲陰私嗰啲嘢，但係佢都唔敢做到暴力同埋恐嚇呢一步噶嘛。係啲鄉下佬咯。 咪所以咧，你見到咧，即係今日咧，呢、這個城報啊，即係又講呢、這個，你知道好犀利啊！呢排好勁啊，日日爆料啊， 連續第六日啦，已經講緊。 係啊，好犀利！即係佢自從即係佢即係叫做係投票之前嗰日啊，即係已經開始係日日都會爆料。今次講到就話，喂，大佬，而家啲黑社會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咁，即係明目張膽，喂，完全係當你啲即係叫做公職人員係死嘅。喂，即系边个召佢翻嚟嘅啫？喂，本身黑社会喺香港，喂已经系熄灭咗好多年噶啦，已经系。 同埋香港嘅黑社会有一样嘢咧，佢系唔敢掂嘅。 嗯， 嗱呢个我都有亲身体验嘅，就系咧黑社会从来怕咗你啲政治人物，呢个系事实。 但系点解会而家又翻翻？ 喂，好简单啫嘛，有一次我喺尖沙咀， 就嗰次我冇飲到酒嘅，食完飯咁，你知道咧，尖沙咀拍嗰啲一路喺路黃格嗰啲位咧，有時啲車係拍到好近噶嘛，咁我嗨嗨背後個屁股，嗰後屘個黑社會就截住我，叫我賠錢，咁我梗係賠俾你啦。雖然一啲都冇花過，其實都係嗨嗨嘅啫。跟住佢認得我，哎，總之係你。我就唔 收多， 我唔緊要，我都係即係嗨到人嘅。 我以為收多啲， 仲有跟住差佬咧，好緊張咁跑過嚟， 係 有冇嘢要幫手？有冇幫手？我冇，呢個係我責任。跟住，即係我哋梗係快快脆脆賠咗錢先啦，係咪？因為你真係嗨到人嘛。但係你無論黑社會又好，即係黑白兩黨好，其實係好怕你政治人物㗎。 嗯， 喂，你知道我已經係好低個 level 㗎啦，因為我唔係立法會議員㗎嘛。但係佢認得你，所以 that's why 其實佢哋都怕係搞出事嘅。 嗯， 但係而家你咁樣睇到，佢哋係明目張膽。 嗯， 明目張膽去兇一啲政治人物咧，其實八十年代嘅時候，吳明欽嗰次咧已經係一件好大震撼嘅一件事。嗯、當年我僆仔，吳明欽咪俾人斬噶嘛，係咪？跟住佢一個辦事處出嚟俾人斬啊！其中嗱，我問過吳明欽喺佢未死之前，我就話咩事，佢就話原來係辣，又係呢啲咯。辣呢啲香蕉嘅問題咯， 陸公偉都係啊，阿簡炳智直頭講緊咩 強姦佢 嘛，係咯， 咁梗係唔敢啦，因為點解你一講之後，咁警察會保護噶啦，同埋喂，當年嘅港督啊，係召阿法叔去港督府噶， 嗯， 大佬你冇亂嚟啊，嗱最多有 too far 咁樣 ，you go too far， 你真係大佬，你再咁搞嘅話咧。即係我會全部即係清曬你哋嘅，咁、 嗯、 當然英國佬有咁嘅權威啦。即係當年嘅韋奕迅係咪？我記得嗰陣時候《南華早報》一幅圖啊嘛，就係吳明欽俾人斬咗之後，就係咧叫阿法叔去呢個韋奕迅面前咧跪低啊嘛， 跪低添啊！直情 即係畫嗰幅圖，屌你真係嗰幅漫畫，即係個人嗰幅漫畫就喂屌你啲鄉郊佬，你喺入邊惡還惡，你唔可以咁樣搞香港嘅即係 politics 嘅嚇，呢度唔係你嘅地方嚟嘅，大佬，依個依然係我的殖民地嚟嘅，你聽我講 ，OK？ 你要咩著數？佢牽涉你咩嘅？你咪同我講咯。呢個文明社會嚟噶嘛，講舉手講投票噶嘛。 但成件事嘅關鍵會唔會就係2012年嗰個小桃園飯局？冇呢個飯局，你唔係引上海仔引其他曾樹和嗰啲入嚟嗰陣時， 呢個正正就係承報佢今日所講嘅嘢嘛。 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有一次上海仔話開嘅招待會，我咪就係用緊呢個阿喬文咯。喂，以前黑社會從來都唔會蒲面㗎，係嘛？仲話自己開幾多招待會？黑手黨意大利夠威啦啩？會唔會開幾多招待會啊？哥，就係因為你嘅政壇仲係行政長官引咗佢入嚟嘛？ 引清兵入關吳三桂。 喂，呢啲黑社會我俾你利用得一次，幫你拉票，其實就係、是、你唔撚投我票，我抌你，我斬你㗎。咁你驚你咪真係投咗個票咯？咁佢咪趾高氣揚咯？甚至乎你喺成個佔中嘅過程裏面，其實你都某程度上係利用咗啲黑社會嚟解決問題噶嘛？ 嗯、 你諗下我哋過去二三十年嘅社會運動、公民運動、民主運動、黑社會，其實老實講，佢哋都知道我哋自己做緊乜嘢啦。點、 嗯、 會走嚟兇我哋叫我哋走㗎？喂，嗰、那個係地下秩序，你就翻返去地下秩序。嗯、我哋地上秩序要做嘅嘢，你係唔會喐我哋㗎嘛？喂，我夠成日撞到啲黑社會啦，因為我中意揸車就拍俾啲代客泊車嗰啲噶嘛，嗰度有十個有一半都係黑社會嚟噶啦，對我哋好好噶，不嬲都，即係佢知道呢啲係地上秩序嘅嘢。喂，我哋地下秩序點樣講粗口，點樣打交係我嘅事，係咪？唔會牽涉我哋啲政治人物噶嘛。但係你從上海仔嗰鑊嘢引入咗呢一個黑社會，甚至乎加入行政長官選舉同埋佔中嘅遊戲，咪出事咯？ 嗯，咁嗱，但系见到就系话你而家朱海迪啦，咁你去到搞到今时今日啦，接受到呢个即系死亡恐吓啦，其实你证明咗啦，即系你嗰84000几票咧，人投俾佢咧系完全冇投错，因为佢正正就系做咗一啲所有泛民都唔敢做嘅嘢。 过去咁多年， 系啦， 自从吴明欽嗨嘢之后，冇人敢 点。你咩嗰阵时候我即系其实喺大概系几个月之前啦，即系。你其實你我唔知大概上個月唔係上個月咧，你做個節目咧，你就話，唉，即係朱海迪嗰啲，即係，唉，你搞社運啊，搞社運啦，唔使出嚟，唔好出嚟選啦。其實講真，我好有保留， 唔係 因為講真嗱，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即係都有啲即係佢哋嗰啲 call 啊嘅一啲即係義工啊咁樣，即係譬如好似阿譚 Daniel 咁樣，即係佢其實係好不滿啦， 即係泛民呢其實喺即係土地政策上面呢同政府有啲妥協嘅，其實係好不滿嘅，就係正正佢哋唔敢做，所以我哋自己親身上陣去做㗎嘛。 但如果我用返鄉下佬個角度去講，就係話喂，你朱凱迪唔係玩到咁大，即係將所有嘢將所有嘅責任都歸咎於呢一班鄉下佬嘅話，佢都唔會玩到咁盡。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話你朱凱迪其實喺2011年嗰度呢係參選過呢個白鄉嘅區議會、當時呢你見到佢同埋梁福源同埋曾樹和同埋成班大佬呢，佢哋講緊下下氣氣有講有笑，雖然到最後朱凱迪輸咗、但係問題係去到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嗰陣時咧， 立法會、 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都唔一樣，佢不斷咁樣針對住梁志祥，針對住各個唔同有鄉事派背景嘅候選人，就走去問佢哋有關呢個嘅官商鄉黑嘅問題，搞到佢哋好尷尬啊嘛。亦都唔知道你入咗立法會之後，你會再攞啲咩資料出嚟玩嘛？萬一你好似許智峯咁樣，喂，逐個官商勾結嘅名單讀出嚟，咁我咪好大鑊。 係啊，因為佢自己本身，如果你作為普通人嘅話，喂，佢自己喺度講，喂，佢係要孭飛噶嘛，大佬啊，佢唔可以亂咁噏嘢噶嘛。咁但係佢 咁，所以咧，如果我係朱凱迪嘅話咧，就不斷玩佢噶啦。因为点解咧？我只有不断玩你，我先系最安全。 系 我屋企人先系最安全。虽然嗱，呢个系一个角力，呢个系一个即系所谓嘅赌博。但系咧，如果我敢襟若寒蝉嘅话，咁我想嚟托咩？ 系， 即系点解我话 NGOs 等于 NGOs 系咁解？你做 NGOs 嗰时候，因为佢觉得你未当权，你都系嘈下啫，你都系润滑剂嚟嘅，喺社会成个建制里边。嗱，当你藉呢一个议题入到去呢个建制嘅时候，就另外一回事咯。 因为佢可以喺立法会里面做好多嘢。 喂，你立法会事务委员会可以提交议程，你喺口头可以质询，你书面可以质询，你打个电话俾个局长，即系而家叫边个啊？而家系嗰个陈茂波，土地规划嗰个啊嘛，即刻要同我食 lunch， 食早餐，唔好话佢啦，我以前都可以啦。你点会唔听我电话？你秘书一定会 refer 俾佢噶嘛？ 立法会议员啊，而家 你何况你仲系立法会议员、跟住我可以叫你啲居民离开个 case file 喺立法会里边，即系嗰啲申诉部啊。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咧，好多议员懒嗰啲咧，尤其是大 case 咧，就唔想自己做咧。不如咁啦，你排队嚟立法会申诉部啊。因为点解立法会个秘书处嗰啲人咧会同你做啊嘛？即系会跟进嗰个 case， 尤其是呢啲咁嘅大 issue 嘅话，咁你就大镬噶啦。即係鄉下佬就大鑊㗎啦，即死㗎。 同埋呢個真正嘅土地革命啊，某程度上 係啊，即係呢個唔係講錯㗎。咁所以點解佢今次要兇啊朱凱迪？其實佢真係我就覺得有七成嘅機會佢唔敢喐佢嘅。不過就係希望你醒目啲。即係佢打咗一俾你，其實就話俾你聽，嗱你唔好再講啦。嗱你當選咧，更加唔好再講。 佢恐嚇佢屋企人啊，大佬。 更加其實佢係真係恐嚇嘅啫。即系你话真系出到手，尤其是而家差佬保护啦，咁所以佢咪醒咯，即刻报警。只有报警先可以解决个问题。第二咧就系、到时唔系你凶朱凱迪，系差佬凶你啊，系嘛？ 会唔会又照啊？ 喂，老实讲，阿老共都凶你啦，老共都会凶你啊！啲中间人啊，喂，你唔好乱搞啊，大佬！你估呢度乡下？你估呢度系中国啊？喂，呢度香港嚟噶。喂，就算我哋点样反领媒都好，我都反大财团都好。財團會買兇殺我噶嘛，大哥？李嘉誠唔通走去買個揾個越南仔翻嚟兇我咩？你真係傻嘅！你都領會唔到揾個越南仔出嚟殺咗我咩？梗係唔會啦，因為我哋係玩開地上秩序嘅人，佢咪最多做多啲公關，做啲宣傳咯。得閒搞下抽獎咪算咯，揾個熱婦女郎喺領會嘅商場，或者執靚嗰個裝修。咁咪算㗎啦。 唔係，所以其實咧，你鄉下佬咧， 話係咯，或者出風力思想就唔俾有個禁制令，唔俾你再入去商場搞佢，係嘛？佢係會跟翻個地上秩序做㗎嘛。 唔係，所以而家呢單嘢咧，你玩下咧，係會玩殘呢個六八九嘅，令到佢更加大壓力。因為講真， 因為嗰啲黑社會係你引入嚟嘅。 係啦，同埋就係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2013年嘅時候咧，佢即係走入去，即係咪天水圍啊，係咪搞呢個居民會，即係搞啲咩 揾阿曾樹和同埋一個好價的肥仔就真係踩。 系啦，咁即系嗰阵时嗰啲黑社会走埋嚟，即系嗰啲差佬走嚟维稳啦，系咪叫做系即系叫你唔好搞事啊咁样。跟住啲黑社会点讲？喂，自己有你大佬。 喂，但你睇今日广明嗰篇文，佢都讲到明。喂，即系住喺八乡嗰啲咁嘅差佬，有时啊都入去坐下碟噶，真系当佢哋 而且赢钱走。 而且贏錢就鬆張俾佢哋啊嘛，大佬啊！ 喂，就係是黑社會同呢一個差佬咧，某程度上係 friend 嚟嘅。因為點解咧？你知道啦，因為我好多同學嗰陣時候都做差佬噶啦。咁佢哋都講咧，就係點解佢哋會出事咧？好多俾人告咧，記唔記得一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好高級嘅，即係話明日之星咪走咗去 曾超科好似。 唔係，那個曾超科係六七暴動嗰陣時候啫，那個係明日之星，就話佢免費叫雞啊嘛，跟住整一支威士忌。其實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同啲黑社會咧都係要打交道嘅。喂，大佬唔好搞咁多事啊！但係而家咧， 我記得 冼錦華係啊，我記得啦。後屘佢好似上到中心法院都死噶嘛、 嗯， 因為佢哋係經常落呢啲場裏邊咧，係即係兇佢哋啫。嗱，唔好亂搞啦，大佬。 係， 因為你哋有正常生意噶嘛，代客泊車咪正常生意啊。係，睇場就當 security。喂，照擺即係我哋啲 account 啊，即係如果你同嗰間夜總會 audit 嘅時候，佢都一樣會係 security service fee 噶嘛，大佬要做乜要派入數啊？跟住你咪俾一扎你嗰啲僆嗰啲名嚟咯，照登記嘅啫嘛，或者我直情係當外判俾你，係咪？你幫我做保安有咩問題？一條雲我都係請保安公司噶啦，不過請多一批啫嘛，屌真係，咁你夜場冇計。所以嗱，啲差佬同佢哋咧，基本上咧，即係都係好密切關係，據我理解就係。佢哋都成日去嗰啲場裏面呢，唉、哎、你又請我一次飲酒，我又請你一次飲酒嗰種，係咪盡量係維持一個好嘅關係，一來可以收風，二來呢亦都可以警告呢班即係爛仔呢，就係唔好亂搞。 大家好做啦，叫做 尤其是啲鄉郊地方呢，即係都好難巡㗎嘛，即係你只要唔係玩到食衣子上 YouTube 呢，我諗佢哋都費事理你㗎啦，真係。 唔係你食衣子上 YouTube 嗰單嘢都冇事呀、啊、都冇嘢、 啊。唔係呀，嗰條友著咗草啊，到而家未返嚟呀。 唔係食衣子嗰條友著草定咩？ 叫人食衣子嗰、那個上 YouTube 嗰、那個。 哦 ,ok。唔係但係咁講，即係喂坦白講啦，即係你有一個咁熱血咁喂搏命嘅一个人当选咗，喂讲真顶得上十个郁文啦，系嘛，喂相对比之下郁文同阿梁志祥几 friend 啊， 喂老实讲实不相瞒，如果有真係听开我个节目都知道，我由第一日话佢嗰个搞个999众筹， 嗯， 我一睇佢嘅议题，如果唔系因为阿明爷，我晨早系会推，即係我如果我系新界西，我冇任何政治背景嘅人，我都会投朱凯迪啦。嗯，点会唔投左交朱凯迪啊，大佬？佢个反建制噶嘛，即系虽然我今日先讲啊， 嗯， 喂，大佬，你点会唔投佢啊？虽然我中间就涉咗好多句，就话，搞 Angel 就搞 Angel， 因为我要捧个名噶嘛，大佬。 你系私心啫。 喂，我唔系讲冇讲噶，我话我个客观分析同埋主观期望系会沟集咗噶嘛，喺个过程里边。 但我反而想知咧，点解阿明同阿朱凯迪中间咧，你会拣阿朱凯迪嘅咧？ 因为阿明冇议题。 哦， 唔係，佢唔係揀，即係叫做係客觀上 係 preference 會擺喺朱海迪， 唔係客觀上睇好啊朱海迪，但係情感上面係撐阿明，應該咁講下。 同埋朱海迪過去嗰十年以嚟，由天星皇后開始，其實你係有 involvement 搏到盡。 喂，老實講，你真係叫佢上嚟同我辯論呢啲政策咧，我真係輸到阿媽都唔明得俾佢，除非我走去 study。但係咧，就算我 study 都好啊，嗰啲嘢唔係我搞過嘅嘢嚟噶嘛。我真係好似去返大學咁做 presentation 同佢拗嘅咋嘛。 佢真係十年磨一磨一件 啦。如果我搞完領會嘅人， 嗯， 你梗係唔夠我拗啦，因為我係有 passion 㗎嘛。 嗯， 我搞完最低工資，我係有 passion 嘅人嚟㗎嘛。我搞完五區公投運動，我係即係覺得人民應該係有決定自己命運嘅權利嘅。你一定唔夠我拗㗎，因為我係上咗心上咗腦嘅。如果你搞咗嗰个议题十年嘅话，边个都唔够朱凯迪拗啦。 朱凯迪最重要嗰样嘢，佢系喺菜园呢个高铁反高铁菜园村嘅嗰个拆迁嗰度，佢系逐张地契走去帮啲村民走去搞，同时间佢亦都系会搞得清楚原居民同埋非原居民嘅嗰个分别啊嘛。嗯、即系呢啲咁嘅嘢，唔系一般人可以应付到嘅。 嗯，呢个时代上面咧，点样啊？OK。就唔係，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講翻，即係而家你話朱凱迪當選咗，我覺得即係一個代表咗一個時代上面嘅劃分啦。喂，講真，有好多人即係覺得，喂，鬱敏連任唔到，好可惜喎。譬如好似阿黃永平咁樣喺度講啊，就係話啊，而家冇咗鬱敏嘅立法會，即係冇咁精彩。佢係講精彩啊嚇， 最正啊 ，Jace Park 爭啊， 唔係即係。喂，講真， 最大殺傷力嗰個翻到嚟， 我唔否認嘅。但如果佢即係純粹係以精彩嚟去形容鬱敏嘅話咧，即係佢純粹係以睇戲 嘅角度係睇呢個立法會啫。但係問題就係話，喂，我哋成日都講，喂，甚至乎你第一次阿鬱敏叫做係離開社民聯嘅時候都講嘅就係話，喂，我哋要告別呢個叫做係魅力領袖嘅時代。 呢個係我講嘅， 係你講啊嘛。 有英雄的年代 係啦， 呢個先係社會先係最安穩嘅年代。 係啦，咁而家 永遠都係靠一個 representative 你嘅代表，咁我就可以翻屋企瞓覺。就將嗰啲嘢寄託咗俾你， 係啦， 個社會都唔撚健康啦，係嘛 ？Exactly， 阿朱海迪咧，佢講嘢魅力或者 presentation 嘅魅力，未必及得上，肯定就唔及得上鬱敏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係代表咗一種精神上面嘅即係一個時代嘅來臨啊嘛，大佬啊！ 鬱敏肯經營咁嘅 issue 咩？最簡單一個問題。 喂，即係講真，你去到鬱敏近年嚟啊，佢都多方妥協啦，都挖曬牙啦，佢邊有真係抗爭過？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掰抗爭，而唔係話想睇一個人啦喺個立法會裏面喺度表演佢自己個口技嘅話咧，喂，即係我覺得真係要抗爭嘅人真係朱海迪，同埋講真，我唔覺得即係今屆嘅立法會咧係比上一屆失色喎，講真。你諗下自決派嗰三個，喂佢會唔會唔拉布先？ 你亦都唔敢唔拉布啦。 你喂你咁睇唔起，即係啲泛民，你會唔會做得差過俾佢哋先？ 同埋你泛民已經改朝換代啦，世代交替啦。喂，如果一個議會裏面，即係如果我嚇，我見到你拉，屌我唔拉，我咪好蝕底。 係啊， 從一個 political calculation 嘅角度啊，喂你咪出曬位。喂，系啊，何俊仁啊，或者刘慧卿嗰啲老屎忽戆居居啫嘛，你拉我比你拉得更聪明，更 prudent， 英文嘅讲法就系、是， 你证 明我有经验过你嘅捻样啊！ 你就算系民主党， 嗰啲演说，老实讲， 嗯， 冇人听噶， 系啊， 而家仲边有人理嗰啲动议辩论噶？而家唯一就系咩咧？重大争议性嘅法案。 嗯， 大家各出其谋。 嗯， 由加入市嗰、那个法案委员会开始，点样可以将市民嘅意见系摆入去？ 嗯， 跟住再到翻去即系恢复二读辩论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玩个政府？ 系 呢、這个先才系我哋嘅 way out 嚟。 系，我哋系要抗争，唔系话睇戏咯，即系唔系话睇 talk show 咯。即系好多人即系 老实讲，鬱敏嗰啲十份有九份九啊，都唔系佢自己写噶啦。 系。 同埋鬱敏最大問題就係佢寫嗰啲嘢咧，十份有九份都彈翻轉頭噶嘛。 咩、嗯、十份有九份彈翻轉 頭？十份修正案有九份都彈翻轉頭。 哦 ，OK，、嗯、即係如果唔係你寫嘅話，你咪最多話，誒呢一段我要 cut 咗佢，誒、哎、我要加個乜乜乜私人嘅 quote 落去，咪最多咪彈。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咧， 我話俾你聽啦，你識飛天講嗰啲嘢都冇用嘅、啊，大哥。 所以我覺得咧，阿邊個？ 奧巴馬啲 speech 勁唔勁啊？勁啦啩。人哋系总统、啊，有权力嗰个、啊 嗯， 又如何呢、 嗯、 记唔记得有一次佢讲啊？因为有一个嘅所谓嘅啲非法移民话美国人好冷待佢啊嘛，点知奥巴马点答啊？ 嗯、 等阵，俾佢讲埋先。跟住佢讲完之后，佢、嗯、话对唔住，我哋美国系要尊重一个制度，即使我作为一个美国总统都好，如果我系夹硬运用我嘅行政权力。去即係處理嗰啲問題，我覺得呢一個唔係我哋制度所期望、希望嘅嘢。喂，即係證明你講咩天花龍鳳幾精彩，其實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你嘅制度能夠 work 到啊！奧巴馬一句總結俾你聽啦，係咪？所以我點解講話奧巴馬嘅演說夠精彩咯？啩，佢仲係十份都係十份同人同佢寫啦，仲有前面有個讀字機嘅。你点可以背两个钟头嘅嘢啊，大佬？你睇下黄毓民讲半个钟头，不断重复噶嗰啲句语，同一个论点嘅咋？奥巴马 系 好捻多论点嘅喺嗰个零两个钟头里边，因为个读字机啊，系有人同佢写个稿啊。佢唯一一样嘢就系点咧？佢表演得好，佢嗰啲姿势抑扬顿挫，同埋写稿嗰条友嗰啲用字，同埋个 present 嘅方法。 嗯， 但系你点表演都好，你系改变唔到个世界的。所以唔好強求呢啲嘢啦！屌黃永平，老實講，你嗰啲殖民地嘅年代，你突然之間發覺有呢個民選議員，以為喺度噏吹兩句就好勁，屌佢時代已經過去啦！即我講黃毓民啦。 其實我覺得其實立法會裏面咧，即係所謂嗰啲辯論咧，並唔係睇個辯論，而係睇你特別係入修正案裏面咧，你嗰個理據係啲乜嘢？而你入修正案後面其實本身咪係一大堆嗰個。 但係最重要而家呢個依、這個時代咧，就係得一樣嘢嘅，即係立法會嘅功能， 嗯、 就係你頂住政府嘅惡法通過， 係、 嗯、其他嘢都係吹嘅啫。難聽啲講，對唔住啊， 即係大家務實少少啦，唔好成日話嗰個立法會議員攞九萬蚊，屌九萬蚊好撚多人工咩？即係如果你相對於大財團嗰啲 executives 嚟講，喂大佬啊，大財團嘅 executives 啊，因為都係交俾人做嘅啫嘛，立法會議員冇得交俾人做噶。唔通 Anthony， 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叫 Anthony 幫我上去講啊？唔得噶嘛，我要自己嚟噶嘛，大佬。你嗰啲 executives 可以話：屌，我交俾你，誒個客你嗰個見咗佢啦，屌。你見街坊，你叫個客，你叫個助理見曬佢，咁你咪輸咯，屌，係咪好簡單啫嘛？喂，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